的林野，满天飞舞风雪，因为你的出现打破所有的一切。月儿阴晴圆缺，照着疲惫黑夜，人来人往，拼命追逐未知的一切，穿梭从前的街，感觉如此强烈。你会和我回到那个记忆的年月，我的爱没了解你在哪一个世界，如果当初没拒绝，何苦不辞而别。我若坚定一些，不曾将你忽略，再多一些体贴，爱是否还会终结。从前的街，感觉如此强烈，你会和我回到那个记忆的年月。我的爱没了解你在哪一个世界，如果当初没拒绝，何苦不辞而别。我若坚定一些，不曾将你忽略，再多一些体贴，爱是否还会终结。曾经。